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新精哥啊！咁啊，系啦，今日又系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就其实今日礼拜四啦，其实上喂重复一句说话，上个礼拜讲过嘅。咁啊，下个礼拜咧，喂，我哋应该转时间噶啦，系嘛？ 系啊， 就原本就今个礼拜转时间嘅。咁啊，唔好意思，因为我有少状况啦，系咪？咁就下个礼拜咧，我哋正式就会转个礼拜五。咁所以咧，即系嗱呢排咧，我哋调嘅时间表咧就调得比较频繁。咁啊，有啲网友啦、听众啦，啱啱就即系 PM 我，喂嗰、那个还看金鹰啊，咁今个礼拜调咗一调咧，就有啲人话唔关咁样样。咁啊，金鹰琴日都投诉，咪前日都投诉啦，系咪？对影响好大啊嘛，系嘛？咁啊嗰、那个点样样啊？土伯，你嗰、那个你谂住点样样安排咧？而家嗰个系？ 诶，我听晚一次过喺炮打司令部，啊唔系，而家唔系叫炮打司令部，而家叫咩话？ 烧看太平山。 烧看太平山咧，一次过讲晒佢啦，大佬。 系嘛？ 系啊。 O、okay、K。 因为而家都系未定到嘅。 未定到嘅。 吓、啊，真系大镬。 咁非常之动荡啊！吓、啊，咁啊，即系希望就吓。啊即係大家留意聽日嘅笑看太平山啦。咁但係嗱，笑看太平山除咗阿索記會 keep 翻喺度嘅之外咧，咁啊，我哋仲有一位主持回歸喎。 係， 係嘛？ 就阿明咯、 啊，阿明啦，係啦。咁 頭先陸正道嗰、那個 係啦。 咁所以佢星期五係唔係好得嘅？ 係， 因為點解咧？即係話曬佢係立法會議員嘅助理。 係啊。 咁所以咧就改星期四咧，對佢嚟講好啲，因為立法。礼拜五就系财委会啊，内委 啱啊，系 系嘛，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你就系嗰啲会议啊啲嘢停晒之后咧，其实新鲜滚热辣就系礼拜五咧就去讲翻，咁啊最好噶啦，即系你一有任何拉布嘅状况啊，你讲翻出嚟最好噶啦。咁啊系啦，嗱咁啊大家听日记得留意呢、這个吓、啊，即系笑看太平山啦、 啊。喂，今日我有个嘉宾就系、是、吴博啊， 系大家好，都唔系嘉宾嚟噶啦，就长期会做我哋主持。 系啊，欢迎欢迎。 咁啊就同阿龙就 take turn 啦，系因为咧阿龙咧就话呢排就好忙，好辛苦，系咪？又要而家又要即系阿金英，即系又要好倚仗佢啦。 系咁啊，即系时间就过下嚟啦，即系顶下龙咁啦。 咁我哋即系花生台亦都要多啲即系唔同嘅主持嘅，其实系即系我哋都要 train up 一啲新嘅。 喂，但系寻日咧，我哋揾到个主持咧，唔知主持嘉宾。 嘉宾嘉宾呢个肯定嘉宾，你唔好讲主持，你讲主持咧 出咗事啦，已经 真系多得你唔少，阿哥真系。 喂，老实讲，你问我，佢寻日唔系直播咧。我都唔知位嗰位女士嚟嘅 吓，咁、啊、边位女士要讲先得噶？哥， 咁咪就系呢、這个啊， 尤慧晶 B B， 尤慧晶 B B 呢个咧就系红磡女神， 女神系嘛？ 一石激起千重浪啦。 其实我同佢原坑一边咧，因为我寻日早走咗少少。 唔系话啲人咧就话佢即系吓做呢个节目喺度讲嘻嘻咧，即系讲呢啲吓。咁同人啊呢啲嘢对佢呢个印象啊即係形象会有啲吓、啊、即係破灭啊咁样。唔系咁样样啊，即係当然我自己都觉得哇有啲惊喜喎、啊、原来佢对呢啲嘻嘻嘅嘢呢原来咁多想象㗎喎。原来吓佢、啊、对历史嘅认识同埋即係呢啲咁嘅幻想能力呢系非常之丰富㗎喎、啊。咁但係即係 anyway 啦，即係我覺得琴日嘅節目亦都唔係話一個即係叫政治節目咁樣樣，咁但係因為有好多本土派咧，咁就非常之不滿啊，即係都覺得即係花生台係一個敵對嘅一個網台嚟噶嘛，係咪？即係哇，即係你上得花生台，同上去呢啲，喂，仲慘過上亞視啊嘛，大佬啊！啊！即系惨过接受呢、這个即系文汇报嘅， 其 实 咧，阿尤慧晶 B B 又系傻嘅、 啊。 如果佢咧唔系上火烧万世桥，即系喺度大家度 chit chat 啊，嘻哈哈咧，就冇乜事嘅。 系， 即系如果佢直接上嚟我哋大军阀，或者以前嘅炮打司令部，实会夹你噶嘛。 啊，一定啦、啊。 咁啊夹你咧就有个好处系点咧？咁你要 defend。 系俾机会你解释你嘅立场， 咁啊即系代表唔系企喺我哋个立场咯。其实你应该系嚟我呢个节目，就俾我同阿 Anthony 咧就即系敲问一下， 咁你係咪相對上係會好過咧？去一個 chit chat， 講下嘻嘻啊！喂，老實講，我真係對佢另眼相看喎。喂，呢位女士，我真係佢講嗰啲嘢好多嘢我係唔識嘅，例如講《三國演義》啊、關雲長啊，嗰啲我真係即係戇居居嘅啫喎，我真係唔識嘅喎， 根本就冇乜興趣添啊！ 我對中國歷史從來，你知唔知我僆仔嘅時候，所以我先係本土派，我有讀 history 嘅嘛，係咪？我嗰一百年嘅中國歷史由咩 Opium War 咧殺到落去一， 俾翻曬佢啦！ 一九一一嘅 Revolution 咧，我係一百年都唔撚讀啊！ 系， 所以我就系识嗰啲 term 嘅咋，咩嗰啲个咩 uprising 啊，嗰啲嗰个咩 boxer uprising 啊，嗰啲我系识个 term 嘅咋。 点解识个 term 咧？因为 for MC 嘅啫。 唔系，form seven 冇 MC 啊嘛。咁我听过下个阿 Sir 教过，但系我就放弃咗呢一百年。 咁你主攻咧欧洲史啊嘛？ 唔系，我欧洲一定要答啦。咁你Southeast Asia， 所以我反而咧系识 Vietnam 啊、Laos 啊、Thailand 同埋日本。 Cold War 嗰啲啦， 即係 Major Restoration 啦、 啊，咩 Thai Saw Democracy 啊嗰啲咁樣。 喂，但係呢個女仔犀利喎！喂，我聽佢第一節少少啦，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嗰啲嘢喎，真係烏下烏下嘅，鳩下鳩下。 佢又話即係睇先秦嘅歷史咧，就有好多即係嘻嘻嘅想像， 哦 啊、即係尤其係呢個咩，即係其實佢都即係即係回想翻，即係呢個我唔係一你講先秦啊，你再講到春秋戰國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講個屈原噶嘛，係咪？咁佢又講翻， 所以我奇怪咯，佢講得呢啲嘅嘢嘅人， 嗯， 應該係大中華嘛， 係啊， 我冇理由大中華嘅大佬，我都放棄曬啦。第一，我到 form six form seven， 我將所有中文我全部放棄曬。 嗯， 我哋當年 form seven 嘅時候咧，我哋三科跟住打科英文， 可以唔读中文噶嘛？ 咁我读 Jogger、History、Econ， 答英文，我放弃晒所有中文。 嗯， 跟住中即系 History 要立嗰一百年 China 咧，都放弃埋。 嗯， 屌我先至啊，应该系本土嘛。但系呢个女仔喂，佢沉默，我听到好清楚。佢講啲內容大部分我都唔知佢噏乜咁滯，差唔多。 咁但係咁講喎，其實好多即係所謂本土派咧， 其實好熟中國歷史嘅。 其實係本來係其實係大中華交嚟嘅喎。 係容總已經 即係例如可能係鄭松泰啊，因為鄭松泰知啦，佢北京大學 冇我做過 畢業， 其中一個代表性就肯定係容總添。 咁啊，或者黃毓民亦都係啦，經典嘅例子啦。 佢係讀多中文 等等啦。 多过系读英文嘅人， 你讲容总嘅话，话啊， 喂，所以其实我哋呢啲似鬼佬啊，啲鬼佬其实咧对呢个中国好有幻想噶嘛，正如阿金浩望神父咁， 原来你对中国有幻想嘅， 佢哋系成日好中意中国噶嘛，成日谂住要翻去噶嘛， 佢哋觉得中国嘅共产革命嘅进步啊嘛， 冇错啦，即系 more or less 系呢啲咁傻嘢啦，喂，但系反而咧，我哋嗰啲咧完全系对中国。应该系冇任何牵连、冇任何关系嘅人咧， 嗯、 即系对佢仲有啲咁多好感。 唔系啲， 所以阿爷听住啊，呢句说话，屌我哋嗰啲反而即系读翻书嗰啲人咧，到你仲有啲少少幻想啊，即系因为唔捻知你咁差嘛，大佬系咪？ 以节目嚟讲咧，即系琴日节目咧，我觉得系有可听性嘅。 梗系有啦，我就听咗一节啫，就系因为有我哋嘅花生台主持喺我哋嘅 group 里边话俾我听，喂，尤慧晶上嚟，我大佬你唔早啲讲。系嘛？我都想見佢一面啊嘛，大佬，睇下佢點樣女神化啊嘛！見到咁多靚女，睇下呢個究竟係咪靚女？ 即係你上嚟做執男咁樣。O K。 唔係，但係我覺得佢幾慘。喂，大佬，你上嚟做一個節目， 係 使唔使咁俾人批評啊？ 唔係，佢以佢講法，其實佢回應咗嘅。佢係還一個人情。 你仲衰？ 咁你 你戴呢個頭盔係仲衰？ 咁你還咩邊個人情咧？都交代下啦。即係其實係阿張旭文咁啊， 可唔可以講㗎？喂，大佬。 应该可以啦。咁啊，边个啊边个啊吓欧轩咁样样答我啫。咁佢冇叫我唔好讲噶嘛，系咪？佢知道我问佢，喂，梗系有理由噶啦。啱啱先，我系会报道噶嘛。我而家唔出报道，我呢度开麦讲都冇所谓啦。 咁还咩人情先？ 咁就係話，因為咧以前咧就應承咗幫佢寫稿， 係 咁啊，即係稿啊交唔到啦，咁啊當還股債啦咁樣樣，咁然之後就上嚟咁樣樣，咁喂老實講啊，即係嗱，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即係或者有啲網友聽眾就同我哋講就係話，喂阿游慧晶上嚟上到嚟花生台咁樣樣。即係你係咪即係喂？你見到佢咁樣俾人哋攻擊係咪 系咪都要讲翻两句说话咧？我觉得冇咩好讲嘅，老实讲。 唔系，我觉得有嘢讲喎，曹总，即系个重点喺边度咧？就系、是喂，如果你用呢一个逻辑。当我哋系即系佢哋所描述嘅所谓左交啦，成日攻击本土派人，咁我哋相对 TVB 嚟讲，我哋算系咩咧？喂，小巫见大巫啫喎。 系。 喂，咁你如果梁仲恒又好，尤慧晶又好，甚至乎而家所谓嘅本土派，包括黄台仰啊、梁天琦啊、郑锦满啊，或者系郑松泰嗰啲，即系而家有份喺 Facebook 闹佢一啲人。喂，咁你以后对住 TVB 一搏埋麦嘅时候，你？劈撚開佢喎、 啊、，CCTVB 嚟噶嘛？ 唔係咯，同埋嗰個係第一壟斷咗香港嘅大眾傳媒，第二係人都知佢哋基本上係受阿爺嘅 order 去報導新聞噶嘛。 唔係，二嚟就係咧，佢哋嗰個即係、就是、負責政治新聞嗰個阿哥咧， 嗰、那個主管， 嗰、那個主管咧。以前是民建聯噶嘛， 係喺民建聯裏面做即係公關宣傳工作嘅。 咁點解即係佢哋如果俾 TVB 搏咪嘅時候，佢哋唔會介意咧？就因為有影響力啊嘛，那個大氣電波啊嘛，即係講到尾嗰、那個就唔係原則問題，嗰、那個就係現實問題， 嗰、那個係市場問題， 係啦， 嗰、那個係西瓜靠大邊嘅問題， 係啦， 宣傳嘅問題。 咁而家佢覺得咧就幫咗我哋左膠嘅花生台咧係即係做宣傳咁樣，所以咧你上嚟咧即係喺即係好似上一次黃台仰。俾阿台長的去呢個 My Radio 喺度質問個問題咁樣，點解你同啲左膠一齊遊行啊？咁樣，即係同一個道理。 心 但係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其實你係咪應該嘗試下同即係你唔同意見嘅人去即係辯論啊？更加去即係爭取支持咧、 所以我咪話阿尤小姐就係笨啊笨喺呢下咯。即係我記得佢選完冇幾耐，我突然間眼前一亮，見到佢即係嗰啲 images 喺呢個 Google。我都叫阿 Anthony 揾佢噶，佢好似冇应你啊嘛。你还人情，你使乜还俾阿张 Sir 啫？你梗系还俾我哋呢一度，因为点解我 咁真系冇欠我哋啊嘛？咁佢系还阿张 Sir， 所以 真系张 Sir， 佢咪真心交咯、啊。如果你上嚟我哋呢度，我一定执你清言身正啦、啊。我点会同你讲嘻嘻啫？我点会同你讲关云长啫？我点会同你讲三国演义啫？我都唔识。系咪？咁你同我对女嘅话，咁你即系企喺我对立面啊！咁你咪唔会俾人质咯？咁你可以食两边咯。如果你真系想食两边啊，因为有啲人话佢喂，屌你真系叻、啊，左右逢源、啊，系咪？表面上就话还人情，实际上你系即系两边都食咁样。咁你嚟我节目咪最稳阵咯？喂，我哋有边个唔质嘅啫？ 佢觉得你冇人听啊嘛。 屌， 即系佢咁样觉得，佢咁样讲。 屌，我哋多啲一百啦，大佬，啲一百排几多啊？你话 Alexa， 屌呢个美帝嘅 千七到啦， 我哋排几多？我哋三百几到五百徘徊之间，系咪啊？我哋最近搞好个 counter， 有啲人成日话我哋数唔到嘛，我哋一个星期有十万个 kick way 嚟噶，屌你除翻三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分三折噶嘛，都三万几啦，大佬。咁你上嚟俾我哋执？有个好处就系、是，喂，咁你唔喺企喺台湾人嘅立场嘛，你喺个左交嘅对立面嘛，有咩蚀底咧？所以呢啲，唉，呢啲港女我都唔系好明白。你上去同阿张旭文、欧乐轩喺度黐黐 check check 喺度嘻嘻哈哈，咁咪实出事噶屌，即系企喺我哋嗰边屌，但 系咁佢觉得呢个系你主场咯，系咪？即系 咁我去你度都得，如果你肯嘅话，屌我有乜所谓啫？我作客系咪？ 系啊，咁啊吓，即系我咁可能佢又觉得系嘛，即系好似阿林记嗰啲咁讲。啊，即系喂，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即系喂，有边啲人会觉得就系话啊，上废土嘅节目会等于帮自己洗底噶咁样，佢咁讲啊嘛，你唔记得啊？ 记得，我睇咗佢。喂，第一我要问林记一句，喂，你请到边个嘉宾上嚟啫？系咪？第二，即使你上咗上嚟，你都唔敢质佢啦。喂，我哋请得边个上嚟，我哋系冇质佢噶。虽然有好多时我就。头一节我喺度饮酒，喺度扮嘻哈哈啦。但系第二、第三次我哋通常都系狂攻噶啦。第二我又有 Anthony 喺度，屌啲嘢我唔方便讲，我之前话俾 Anthony 听噶嘛。你上嚟之前，大佬，即系我唔会对住何俊仁咁识咗咁多年，咁你大佬将我哋以前嗰啲嘢一齐讲出嚟，咪系咯？咪但系我哋即系个做法就系点咧？就系、是、你上亲嚟噶，边有好过个噶？即使范国威，其实佢都系冇乜嘢噶啦。我都系咁啱咁巧，即系问佢嘅真心嘅问题嘅啫。既然你攞咗十五席，咁你出事嘅关我咩事啊，大佬？其实我俾位佢走嘅，话说话，即系你讲翻呢单嘢， 我想告诉他们，其实呢这个不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嗯， 你冇讲到咁提而谂然，佢用嗰句 term 系咩话？无忘初衷啊，咁样，喂几夸啊，大哥！喂，如果你话无忘初衷嘅话，咁你连立法会应该唔选嘅，因为呢一个嘅制度就系共产党系一手操控嘅制度同埋设计嘅制度嚟，咁啊有一半系功能议席。第二，喂，当日你反对民主党，确实佢系喺每一个区度都加到五个位喎，哥。而你系最后嗰个入，阿兄姐喺度夹佢嘅时候。咁你又选？咁同呢一个嘅超级区议会有乜关系呢？ 嗯， 喂，有时讲原则都要讲战术、讲策略噶，大哥。 嗯， 其实我系俾位佢走，但系佢讲到咁死光，有咩事啊，大佬？ 嗯，咁呢、這个 我都唔觉得嗰系原则嘅问题。佢讲到原则上升咁卵劲， 唔系即系你讲即系吓，即系上得我哋节目都冇运行噶啦，系咪？即、就、系、是、要你咁讲嘅话， 唔系，但系我哋所有人大部分上咗嚟之后咧，系人性化咗嘅， 系嘛？ 即系例如阿曹总，你有一次装个弹弓俾阿梁家杰，跟住你仲偷影埋添。 哦 ，OK， 即系 你记唔记得梁家杰都中咗你计啦？你话喂大佬，我而家 Google search， 我而家又 repeat 啦，饮大两杯 Google search， 见到汤家华个名字都见到咩衰十一啦， 嗰啲关键词， 嗰啲关键词，哇！梁家杰嗰个样子好笑到啊，我睇翻嗰段录影先好笑啊，大佬。是不是真的咁样吓？诶、欸，你讲嘅啫。咁啊，但系喺个荧光幕嗰度咧，其实梁家杰系喺个心里边笑出嚟，叫佢争到汤家华大佬。 系系啊， 喂，大佬上亲我哋大军阀嗰啲嘉宾 啊， 所有人都人性化咗。 因为你要觉得阿杰哥啊，即系阿仁哥啊，呢啲全部都道貌岸然噶嘛，平时都系咪即系？啊！人哥啊，零舍系添啦 ，A V 人系咪？即系你好难会想象到佢喺立法会里边屌字不离口噶嘛？咁佢喺呢度咁样，唔系但系即系我都咁样讲啦，即系喂，上都系花生台，即系系咪咁逼雕咧？系咪？即系我觉得就非常第一就显示咗嗰啲人嘅即系冇自信啦，系咪？我觉得冇乜嘢喎，老实讲，咁佢话还人情咪人情咯，咁当然阿尤慧晶佢觉得就系话，哇呢、這个都系潜在嘅危险嚟嘅，系会俾人哋会攻击嘅，尤其系即系呢啲所谓本土派嘅同伙咁样样，咁但系啊，即系喂，我觉得就系话你作一个 individual， 你重视一个个人自由，喂你就算你系欠人一个人情，你要还一个人情。喂，即系我都系觉得同人哋嘅交情之间嘅关系啫，系咪？咁我上呢个节目，我系冇背弃过，甚至乎佢琴日即系我记得好似阿欧轩啦，即系问佢一啲即系喂，点解撑六号啊啲乜嘢？喂，咁其实我觉得佢都系即系 defend 翻佢自己讲嘅嘢嘅，其实就系话喂，你唔可以即系漠视下下都讲呢、這个大局为重，漠视一个人即系投票嘅时候嗰、那个人选择噶，系咪？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话本土派嘅支持者听翻佢呢个说话，喂，我觉得系唔失礼噶，即系喺佢喂上到嚟花生台，佢系讲翻佢自己本土派相信嘅说话， 嗯， 即系如果你系对你自己本土派。嗰、那個即係論述係有信心嘅話，喂，你應該上嚟洗我哋啲聽眾腦啊，係咪先？ 嗯， 係啊， 啱啱啊？喂，係咁樣噶嘛？即係喂，尤其喂，唔通難道你真係覺得我啲聽眾喂真係因為個人魅力而掰我哋任何一個主持？唔係啩？喂，花生台出咗名冇教主噶啦。 喂，仲有一樣嘢，如果你咁嘅邏輯嘅話咧，唔好講話 TVB 啦。商台、港台，甚至乎香港大部分嘅主流传媒，你应该唔好接受佢访问。 啱， 喂，系人都知道，大部分都有红色资本喺背后，全部都系建制嘅一部分。喂，如果你用你个逻辑推到最尽嘅时候咧，系乜都唔使做嘅，立法会都唔好选。喂，呢个系建制嘅一部分嚟噶嘛，大哥？喂，你谂下，我哋嗰阵时 立法会都有一半嘅功能组别系民主噶嘛？ 喂，而家六八九当权制定嘅政策，你都唔应该遵守啦。 嗯， 系咪？红绿灯都唔好睬佢啦。 区议会都唔应该选啦，区议会要遵守基本法噶嘛。 咁 你明要 咁就所以你系会跳楼噶咯。 嗯， 你系唔应该做人咯。 嗯， 最后结果就系、是，咪即系我唔知佢你啲咩逻辑啦。不过佢，多谢各位本土派，多谢本土派嘅朋友，我呢度即系我都唔敢话代表花生台咧。既然你话我哋都冇大佬，系咪？但我都代表咧，就係我都真係多謝你啦。 啊， 尤慧晶上嚟，你唔係咁鬧佢， 边人听火烧万世桥呢？ 嗯， 边人知道呢个世界仲有花生台呢？继续啊，欢迎啊 ，Come on， I'm waiting for you， you are always welcome。喂，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做传媒嘅你讲嘅嘢最紧要系有争议。 嗯，同埋就係，我覺得就係咁講啦，即係喂政治理念嗰啲嘢，大家唔同唔緊要，即係大家都喺度爭取緊即係支持者或者聽眾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都覺得一個都不能少，你即係說服得一個就一個，喂，即係大家都係競爭緊，即係如果你覺得係可以即係喂令到我哋啲聽眾係埋你嗰邊嘅，喂咁講真，我哋歡迎喎，老實講， 或者唔好話即係爭取人埋你嗰邊，或者。爭取人唔好咁爭你呢樣嘢，其實已經可能好重要 的。係啊， 係啊。同埋你戰略上，如果我係佢，即係唔需要咁驚青嘅。係 係係。 喂，第一樣嘢就係深入虎穴。 嗯。 即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你可以問我乜動都冇噶，你可以上到嚟，咪令到我哋都出醜噶，因為你覺得我哋柒啊嘛，係咪先？哇！即係你覺得。 喂，但係佢哋全部都備戰嘅噃。 系 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我本来叫阿 Anthony， 定后屘最后我唔知几多阿 B 定叫 Anthony， 我话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梁天琦啊，喺佢选之前，你睇下佢咁敢上嚟，哇！我打到佢一定唔敢上嚟，即系我呢个节目啊，因为星期日投票啊嘛，星期四噶啦嘛，系咪？咁你咪冇勇气去面对咯。你冇勇去面对就系同啲僆仔即系港鞋嘅逻辑一样啫嘛，你即系陈文嘅讲法啱噶，为奴取暖啊，你自己喺度。 其实系啊， 你唔敢同我辩论，嗱，你唔好话我主场，你话我唔中意嚟你会计师楼啦，咁我去你度咯。 嗯， 你话唔中意二对一咯，咁咪二对二咯，三对二我都杀你，系嘛？不过我啊，梁仲恒咧今日喺 Facebook 度咧帮尤伟晶讲句说话啦，喂，所以啦，阿 Anthony 兄你帮手 follow 下啦， 嗯， 你问一问佢，叫我下个礼拜上嚟啦。佢话佢上嚟觉得冇问题啊嘛，你都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噶啦。 好似係，我記得係揾過佢嘅。 幾多佢都唔肯應戰啦。 唔係即係嗱，講翻句公道説話啦，即係我揾過阿尤偉晶嘅，咁佢係應都冇應添。 即係睇完你個藍剔。 係啦， 係。 咁你話邊個另一位所謂女神啦？即係嗰個叫咩名話？ 邝寶儀係 嘛？邝寶儀， 我叻過你哋啊！ 咁我都 PM 過佢，咁佢又好啲咁樣樣，佢就話忙係咪？都回覆啦係咪？咁就證明一樣嘢咧，即係我係冇，即係佢係冇欠我人情，所以其實唔上嚟咯，系咪？咁啊， 你帮尤小姐解释啊。 巴治奥肯唔肯上嚟咧？咁我唔知系咪 边个叫巴治奥啊，大佬 就系梁仲恒啦。 哦 ，OK， 点解叫巴治奥嗰位？ 因为佢英文名叫巴治奥啊。OK， 咁你上到嚟咪盘下佢咯？系咪真系巴治奥咁好嘅法咯？啊，咁啊，即系就我觉得即系点讲咧？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即系作为本土派啊，即系叫。核心成员咧，即系好大压力，动辄得咎。喂，大佬，即系你唔好话佢啦，即系呢个梁天琦都系啦。喂，即系你非双黄一层系统嘅人嘅其他本土派，喂，你做乜嘢都要睇你哋，即系好似双黄嗰啲头啊，又即系俾你郑锦满嗰啲放冷箭啊，系咪？ 唔系，我谂佢嗰种排外嘅心态咧，我终于明白。 系 从呢一样嘢应该睇到，喂，我哋系。typical 嘅香港人啦，系咪？我哋嘅成長背景同你差唔多啊。雖然可能政治理念或者系喺政治嘅策略上面有分歧，咁連我哋都唔敢面對，系咪？咁你當唔當我係香港人先？如果你講你個本土講得，即系咁勁啦，系咪？喂，你連我哋都唔敢係去溝通同接觸嘅，咁其他人咁點咧？ 不過我諗一個即係問題， 因為你又睇得我好高。即系认为咧，我嚟到咧，我一定 K.O. 嚟嘅，好似阿 B 哥咁话讲话就系、是，我系 K.O. 你嘅咁样吓，你真系雨塞嘅咁样。 喂，呢、這个我真系要佩服阿边个，即系你讲起呢一句说话咧，我真系佩服阿李永达，即系李永达第一次上去呢个炮打司令部咧，即系表俾佢系咁喺度屌，即系狂风扫落叶咁啊！虽然即系阿李永达就觉得即系哇。屌你嗰啲都唔撚識政治啊！吳家產 又唔識政策， 議會政治又唔識，政策又唔識，喺度鳩噏係咪？喂，咁但係喂佢真係你見佢起碼冇會唔會四方咁樣掟爛你啲麥先啦、 啊？唔係我一路都唔敢咧，親自 send 個 message 俾劉維興咧，講開就講咧，就係呢個原因。係我講過一次定兩次啦，我再重複啦。喂，阿哥，你請我哋上嚟，屌問咗兩唔夠兩句。 佢走咗去，咁我同 Anthony 点啊，大佬？ 咁但系我想知道咧，你同阿刘慧卿曾经系前线里边， 唔系咁我一定会讲翻嗰啲嘢啦， 有嚟噶， 唔系我一定会讲翻嗰啲嘢啦。佢我估如果我 send message 俾佢咧，即系我就佢时间咧，佢都唔会即系托我手争嘅。但我最惊嘅一样嘢咧，因为你知啦，我哋忍唔到口啊嘛， 即系刘慧卿 得两句，咁你一节半。咁佢行開咗佢， 其實你 咁我同 Anthony 嗰兩個點咧？ 你老友 點樣埋尾咧？ 你老友傑斯已經舐過嘢㗎啦，知唔知啊？ 係咩？ 即係佢喺佢自己節目咧不上頻道嗰陣時咧，真係請過阿四方上嚟嘅。咁但係就因為就好話説盡啦，即係亦都唔係話好對抗性啦。咁所以 咁樣做訪問係唔得㗎，阿哥。 唔係咁，所以就係咩嘛？即係就啲網友就唔高興啊嘛。 咩一定唔高興啦？我都唔高興啦。我聽到，喂，老實講，我一個喺個將心比己嘅人，我揾得你嚟做訪問， 係 我梗係揾你啲即係黑暗面。我先可以反映到你光明啊，係咪？即係你，因為你有啲會 defend 啊嘛， 俾你機會表演啫，講真。 喂，我又唔會 stop 你講嘢，我唔會好似黃公民咁搶曬你啲麥，我一定會起碼最少一半時間。 如果你有即係充分準備嘅話，你知道即係預咗，喂、那個主持人會問咩尖鋭問題，你準備好答得好嘅話，其實加分。 喂，同埋仲有一樣嘢，因為我係唔單止喺公眾傳媒去認知你呢個人嘛。我是同你有交往過的人，所以我問你嗰啲問題，其實我同你交往過嘅嘢，或者係其他人講嘅嘢咧，係會更深入噶嘛，即係唔係好蒲面嘅嘢，你冇得 deny 嘅嗰樣嘢，係嘛？你諗下何俊仁有一次記唔記得答我哋笑到碌地，即係臨我哋第一節完之前，我話喂仁哥，當年你話幫我聽有邊只貓唔食魚啊咁樣，屌佢話係咩？我搞你好多嘢喎，咁佢都要避啊，屌！咁佢冇得 deny 咪屌我冇同你讲过呢样嘢，你冇乱咁讲，咁佢梗系唔会啦。咁你先会 juicy， 咁你先会闻到入肉噶嘛。所以我哋一个大挑战啦，你请咁请刘慧卿嚟啊，睇临佢退休之前啊，老屌。 唉，即系我嗱，我揾过佢噶啦。 你揾过佢啊？ 揾过佢啦。 点啊？ 咁佢第一次就话即系啊，佢又唔得闲啊咁样，跟住话啊，我就你时间啊嘛，跟住又冇复啦， 又系难听。 系啊， 屌你对啲女都唔得噶啦，由刘慧卿，由刘慧卿到尤慧晶，你都搞唔掂，屌大佬， 唔复你， 好啊，休息一阵。 Hello，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